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源。今天是8月31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9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枣园社区东门开展了2年的环境治理拉锯战，开始的时候不断有群众表示质疑，到现在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商户们也用理解的态度配合了整治工作。居民于叔叔这样告诉记者，枣园社区东门的乱象是小区多年的顽疾，治好了也担心反弹，但是现在的情况给了于叔叔不少信心。 说到电线电缆出现问题，您第一个想到的管理部门是哪呢？日前记者就看到了这样一起的突发事件，最后是由城管队员解决的。 近日，家住怡兴园小区的黄先生反映，小区环境长期缺乏管理，绿化带里垃圾杂物成堆，外来车辆也纷纷开进小区占道乱停，还有人在楼前绿地内圈地修建菜园子，公共绿地被侵占毁坏，整个小区的环境越来越差。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枣园社区东门开展了2年的环境治理拉锯战，开始的时候不断有群众表示质疑，到现在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商户们也用理解的态度配合了整治工作。居民于叔叔这样告诉记者，枣园社区东门的乱象是小区多年的顽疾，治好了也担心反弹，但是现在的情况给了于叔叔不少信心。以前在枣园社区东门巷里走不到100米长的道路两边，大大小小的店铺一共有39家，包括烧饼铺、水果店、烧烤店等等。94年就居住在枣园社区的杨阿姨提起以前的情形就皱起了眉头，这么多商铺每天的垃圾就堆得满满的，别提多臭了，夏天的时候还有烧烤的，环境又吵，烟又呛人。 2015年到2016年间，清源街道不断在进行治理，可是商户和执法人员一直在打游击。今天执法人员来了就不营业，明天没来就继续卖东西。据介绍，以前在商铺前方3米左右修建了围栏，阻止商户营业，但是没过多久，围栏有的部分就被商户破坏了，收效并不明显。直到今年，清源街道与相关部门共同联合执法，在治理的同时考虑到非法经营实体的损失，在5月22号的前期走访中，发放了致全体经营者一封信和张贴无证无照开墙打洞告知单，限期1个月内商户自行整改。1个月后进行了第一轮入户的告知，第二轮入户告知也在6月下旬开展。 清源街道无证无照专项整治工作负责人张泽普告诉记者，但是第三次的告知和给出的时间对于商户来说还是不够。为了能以最稳妥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把商户们聚集在一起，现场向商户们进行了沟通交流，讲解了整治的意义。大多数的商户在经过这次的大会后都积极地配合了我们的工作。在大会上，街道与商户们又约定了14天的整改期限。约定的时间到了，执法部门和街道工作人员冒雨来到枣园社区东门，本以为会遇到阻力的执法工作不到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出乎了张泽普的预料。商户们都很配合，没有出现不服从执法的情况，说明前期的工作没有白做，我也很欣慰。 记者截稿时，枣园社区东门违法经营的商户已经全部关停，社区设施的恢复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张泽普告诉记者，在后续的工作中，街道还将进行巡查暗访，防止顽疾复发。同时，街道也将牵头为社区居民创建其他的便民服务。 本台消息，说到电线电缆出现问题，您第一个想到的管理部门是哪儿呢？日前记者就看到了这样一起突发事件，最后是由城管队员解决的。8月30号上午，记者跟随西红门执法队的王批来到了南西路与同华路十字路口。小王说，他们早上接到一起举报，举报人说有电线线缆脱落在地上，很危险，许多车经过的时候都非常小心，已经造成早高峰交通堵塞了。虽说电线电缆的管理维修不属于城管的执法范围，但是接到举报，执法队员还是来到现场进行查看。 在现场，记者看到几根3-4米长的电线耷拉在路中央，由于不知道是否有电，来往的车辆都会减速缓慢绕过电线，路口的车辆已经排了很长的距离。城管队员在安排协管员疏导交通的同时，迅速与相关部门沟通，打了几个电话，电力电信等部门都表示损坏的线缆不是自家线缆，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就挂断了电话。为了尽快排除安全隐患，方便百姓出行，城管队员又与西红门镇市政科核实电缆情况，避免盲目处理发生危险。经过核实，线缆已经废弃不再使用。城管队员确认线缆没有通电以后，联系工人将损坏线缆进行清除。 城管队员介绍说，虽然电线电缆的管理维修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而且城管也不掌握线缆的使用情况，如果盲目清除的话存在危险，但是接到举报电话来到现场，如果一句不归我们管就一走了之，居民的出行也会受到影响。线缆既然是废弃的，不管是哪个部门，就当是助人为乐，帮助消除了吧。排除隐患，保证市民安全出行，是作为执法部门的共同努力方向。 本台消息，近日，家住宜兴园小区的黄先生反映，小区环境长期缺乏管理，绿化带里垃圾杂物成堆，外来车辆也纷纷开进小区占道乱停，还有人在楼前绿地内圈起修建菜园子，公共绿地被侵占毁坏，整个小区的环境越来越差。记者8月26号上午来到宜兴园小区了解情况，进大门向南走了10多米，记者发现在1号楼和3号楼之间有一条长约50米、宽5米的绿化带，里面已经没有了绿植，光秃秃地裸露着黄土，上面堆放着几个大堆的建筑垃圾，有旧沙发、破木板、塑料编织袋等等。 记者继续向北走，来到小区的7号楼和9号楼下的绿化带旁，也发现里面被乱丢了许多垃圾杂物。在12号楼1单元门前的绿化带里，记者看到几个废弃的坐便器。让记者不理解的是，这些楼前的绿化带里都放置有垃圾桶，可是不知为什么，许多垃圾都被扔在了垃圾桶外面。黄先生告诉记者，小区的物业部门虽然每周或者10多天清理一次生活垃圾，但他们根本不管绿化带内的建筑垃圾。这些建筑垃圾虽然是住户装修房子留下的，应由住户自行处理， 但是物业部门也应该尽到监督的责任。 记者在这个小区还看到，除了绿化带内乱堆垃圾杂物外，小区的三号楼、五号楼、七号楼的西侧有一处100米长、5米宽的空地，四周用铁栏围着，里面堆放着破自行车。还有人搭建了一排10多米长的彩钢板简易房，成为干洗店和快递收发点。在这排彩钢板房的南边，记者看到好几间彩钢板房顶部已经破损塌陷，支撑彩钢板房的铁架子也锈迹斑斑，摇摇欲坠，看上去十分危险。记者在小区内查看，还发现公共绿地被私人圈起来种菜，通道上车辆乱停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在小区最南边的9号楼与13号楼之间的公共绿地和空地上看到，有人用简易栅栏围起来做了私人领地，在里面栽了花椒树，种上了玉米、西葫芦、豆角等等。在5号楼、7号楼后面，记者发现有人圈地种了葡萄、石榴、豆角、花生等。在整个小区走了一圈，发现一共14栋楼下面的公共绿地内几乎都或大或小被人圈占，栽果树、种蔬菜，也没有人清理，时间一长特别招苍蝇蚊子，使绿地的环境更加脏乱不堪。 黄先生还告诉记者，小区内占道乱停车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在11号楼与12号楼下西侧的空地上，记者看到停放了10辆车，行人到这里就被车辆挡住了，没法走了。黄先生说，由于小区内停车管理系统没有升级改造，车辆进出口也没有安装闸机，无法实行监管，导致外来车辆随意进出小区，胡乱停在通道停车位外。不仅车辆停放缺乏管理，记者在小区里还发现3辆僵尸车，车身都是尘土，车胎也瘪了。据了解，小区里的摄像头坏了挺长时间也没有修理。黄先生说，对于怡兴园小区存在的许多环境问题，他们派居民代表多次找过物业公司、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但是至今没有动静。 本台消息，自从7月份以来，大兴城管旧宫城管队配合旧宫镇政府，针对小龙河市场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效果明显。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旧宫镇龙胜路附近的小龙河市场，与旧宫城管一起对几处占道经营的违建进行拆除。伴随着钩机的轰鸣声，不一会儿，市场东口的5间门面彩钢房就被拆除完毕。没有市民围观，没有商户阻拦，拆违工作十分顺利。 据城管队员介绍，这次拆除的违建全部属于占道经营。前期工作人员进行了将近2个月的入户工作，先是口头告知宣传政策，后来进行公告通知，挨门入户进行劝告。截止到8月23号，本地段13户商户全都腾退完成，所以今天的拆违工作十分顺利，也得到了商户和周围居民的支持。居民张大爷说，今天拆的这几处建筑确实时间不短了，好像刚有市场那会儿就有了，不过这些商户老在便道上摆货，行人只能到马路上去走，这回清净干净多了，出行也就方便多了。 本台消息，第六届北京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将于9月9号到28号举行。陈来、娄宇烈、张立文、周贵殿、陈祖武5位国学名师大家将在国子监设坛授课，传播国学知识。国学展示、国学交流、国学体验、国学传播4大板块22场活动，邀请市民参与。期间还可以与国学大师面对面。这是记者日前从东城区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国学交流板块将开展国子监大讲堂10周年纪念活动，将邀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学名师在国子监仪轮堂设坛授课，内容涉及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中国伦理学的和合精神价值等等。感兴趣的市民可以通过主办方官方的微博、微信报名参与。 北京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2010年第一次举办，是北京市唯一一个以国学传播为主题的大型品牌活动。近年来，活动已经走出了孔庙国子监的红墙，在更大范围内举行。本台消息，8月25号晚上8点左右，在卢九路与黄梁路交叉口，我区正在开展第21次联合夜查重型柴油车超牌行动。本次联合夜查行动由环保局、交通支队、交通局、城管、市政市容委、巡查支队6个部门参与，执法人员分为6组，在渝阀、凤和营、大广3个进京检查站和主要进京干道联合执法，查验证件，查看配置，目测排放黑烟。 这次联合执法总共检查大型货车266辆，处罚超牌车辆12辆，罚金10000元左右。环境保护局机动车排放管理站工作人员刘震表示，对重型柴油车的监管不只是夜查的常态化，白天也会入户对驻区企业的重型货运车辆进行检查。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我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傅延瑞， 小记者陈梦强，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饶。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 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大兴五小的小记者赵佳毅。 大家好，我是来自永华实验学校原大兴四小的巴美惠。 巴美惠，假期过得可真快呀，你准备好了吗？ 当然准备好了。 每年开学都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啦，那就是 CCTV 的开学第一课呀。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是第10年了，每年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是我的中华骄傲。 每年的开学第一课阵容都备受瞩目，你知道今年的班主任、任课老师和课代表都是谁吗？ 这你可难不倒我，我早就提前看到剧透的内容了。撒贝宁、董卿是新学期的班主任，任课老师更是众星云集。 你真棒，看来你是做了不少功课呀。说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骄傲，你觉得我们有哪些值得骄傲的呢？ 我们中华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让我们觉得骄傲的可太多了。 那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心中的中华骄傲吧。 好啊。 好的，感谢两位小主持人的亲情介绍。我们小记者大世界呢，现在就进入了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磊。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开学第一课中华骄傲。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首先呢，我要介绍今天到场的小记者们，他们分别是来自大兴五小的赵佳毅、杨若轩、何月，还有来自永华实验学校原大兴四小的巴美惠、李景旭和董廷辉，欢迎你们，小记者们。今天呢，咱们要聊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首先要有一个问题来问你们。你们能跟我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身边的一些传统文化，能介绍一下吗？ 假如说是那种古典乐器，像什么古筝啊、琵琶、阮，这些都是我们以前古代的乐器，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的乐器。 比如说是汉字，因为本身咱们中国的汉字呢就是历史很悠久嘛，从一开始的图画文，然后甲骨文，然后演变成了草书、行书，最后就被变成了现代文，所以我觉得汉字肯定是中华骄傲。 还有就是 我们中华文中国的节各个节日，就比如说春节呀、元宵节啊，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戏曲，比如说京剧啊、豫剧啊，我觉得那些也是比较独特的，也是中华的传统文化。 我们都去过许多中国的名胜古迹， 还有故宫和天安门， 就是长城。因为长城就是我之前暑假的时候去过长城，从就是最高处看那个长城，就跟就是山坡上卧了一条巨龙似的。 嗯，还有雄伟浑壮的长城。刚才你们都提到了很多啊，有历史名胜古迹，有我们的一些民乐乐器，还有我们的书法，还有我们的一些传统的节日，那都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实我知道你们中的很多的孩子也有在学习一些民乐乐器的。举手我看一下有几个。哇，今天六个孩子，有五个孩子都举手了。你们都学的什么乐器？ 我学的是琵琶。 琵琶还有吗？ 我学的是竹笛。 竹笛。 我学的是竹笛和古筝。 我学的是二胡。 还有二胡。 我学的是古筝。 古筝。 我感受琵琶的那种音色是特别细，然后又特别优雅又好听那种。 我感觉就是竹笛的那种声音是比较清脆明亮的。 我觉得古筝的那个就是上滑音下滑音都跟钢琴不同。之前我就是老学钢琴嘛，钢琴它就是很单调，只有一种音色，像就是低音高音，但是古筝就不同了，可以就是弹上滑音，特别好听。 我觉得二胡它只有两根弦，所以一个是高音弦，一个是低音弦。就是它用手指按的音节不同，所以它发出来的声音就不同，我觉得特别有趣。 你们当时为什么想要去来学这个民族乐器？ 因为我觉得民族乐器有一种就是特别的那种气氛，跟那个西洋乐是特别不同的。 我学民族乐器的时候，我感觉它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然后去更加的吸引我。它有一种独特的音色，然后比西洋乐器什么的都好听。 我学古筝是因为我觉得古筝弹出来特别好听，然后它呢又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我就很喜欢古筝，所以才去学的古筝。 我觉得我学二胡的时候呢，是我爸爸说你可以学二胡也可以学琵琶，我就想学二胡，因为我当时不知道这个二胡是长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就特别喜欢二胡。从那之后呢，我就是每天都坚持练习。再有一个呢，就是二胡是我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嘛，所以我就比较喜欢。 我吹竹笛的时候，我非常享受它那个音色，而且竹笛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想去学把它传承下去。 你们说的都非常的好。那我还听说你们里面有人在练书法，对吗？ 赵佳艺 在练书法，练了几年了？ 练了两年了。我练过楷书和篆书。 你练书法这两年有什么心得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那些汉字可以被描绘的这么的漂亮精美，我觉得这是其他文字语言没有的。所以我要学习它，然后让这个书法把它发扬光大。一开始先学的楷书。 楷书，因为楷书是比较容易写的，是吗？ 对。现在学完篆书又开始练楷书了。 哦，为什么要这样练呢？ 因为先练楷书就是为书法打好一个功底，然后呢再练完楷书再练篆书，就是写篆书就容易的很多。然后把那个篆书那些笔法练完了，对写楷书是非常有益的，所以再练楷书就会有非常大的进步。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书法？ 就是因为它那个字有独特的魅力，我觉得它把我深深的吸引住了。 它的独特魅力在哪儿呢？你觉得？ 就包括那些字的笔画、尖架结构，整个字体搭配的特别协调，让人看着特别舒服。 感谢赵佳艺跟我们一起分享了学习书法的心得。你们能再跟我说一说，就是聊一聊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些传统文化的吗？ 传统文化应该是中国的古人留下来的一些文化吧，应该。 我觉得 传统文化就是我们国家独有的，而其他国家没有的，是我们国家的东西，我们就是为就是古人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就感到很自豪很骄傲。 传统文化就是历史特别悠久，而且特别那个从古人源远流长流长到现在，而且这些东西都特别美好，特别有价值。 传统文化就是古人留下来的东西，然后需要我们继续去然后发扬它，然后去这个学习它。 像这些西方乐器到咱们中国来也有很多人去学习，所以我想把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乐器去让我们发扬出去，让外国人也可以学习。 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代表着中国， 就代表着中国，是一种名片式的象征。你们觉得为什么咱们要保护并且是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因为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我们然后就要把它继续传承下去，不要让它在这一路断了。我就会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因为让接下来的一代一代的人去学习这些好的，去继续再传承他们，让他们学习我们中华民族好的文化。 因为这些好的传统文化对我们都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所以我们不应该遗忘掉它。就记着一些外来的文化，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反而忘掉。 就比如打太极拳呀，还有那些都是可以锻炼身体的，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强健。 练书法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不要那么浮躁，也不能着急，不能急于求成。 那些传统的礼仪可以让我们尊老爱幼，让家庭和睦。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啊，我们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呢，就是中华的骄傲，中华的文化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自信。那么其实我相信这份骄傲和自信呢，也是可以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也流淌在中华文化的血脉中。通过我们今天聊天呢，我也发现我相信你们也都了解到了，这些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离我们非常的近，每时每刻都在跟我们发生着一些关联。也希望你们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它的博大，也可以感受到它宏大的内涵，也可以了解传统文化，能够真正的热爱传统文化，并且将这些文化呢传承下去。好的，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孩子们，你们好，我是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小学的校长白春舵。我相信你们已经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暑假，看了很多的书，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帮父母做了很多事情吧。现在开学了，我相信你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身体上的、习惯上的和思想上的。孩子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祖国的文化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很多方面啊，都曾领先于世界。如今，面对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从小就要学好本领。开学了，我们就要好好的学习，掌握本领，长大后才能去报效祖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和社会进步的最伟大的力量。我相信你们。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大兴区永华实验学校校长孙健。我们500名永华师生共同迎来了新学年，经过一个暑假的酝酿，在大兴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区教委与爱福生国际学校联合办学，我们通过引智办学的模式，新成立了一所高起点、全新的9年一贯制公立学校。永华二字孕育着胸怀报国志、永驻中华情的深刻含义。希望我的学生在新学期以饱满的爱国热情、活力四射的学习精神，健康成长，快乐生活。永华人会把新学校办成一所市区一流的优质学校，让社会满意，家长放心， 学生向往，教师幸福。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井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 北京时间20点整。